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那所谓虚荣心的事件还有后续。那天之后，谭燕西天天往周迷公司送花，连续半个月不重样，且格外高调，叫人将花留在公司前台转交，并让人强调周迷女士的先生送的，麻烦转交。这些鲜切花多半都是进口，又包装得极其精致。周迷朴素的节约主义不允许她在花还没败的时候就给扔了，是以只能留着，留了差不多5到7天的份额，再从最衰败的那一束开始扔。这么持续了2周，周迷受不了了。他信只要他不喊停，谭燕西能这么天荒地老地送到他离职。可他桌子摆不下了，且摆着那么多，跟没见过世面，留着故意显摆似的。回去他就跟谭燕西反映： 我小时候喜欢吃三豆角炒饭，我妈周女士连续2周给我做同样的，后来我闻到三豆角的味道就开始反胃。你现在这个做法和我妈有什么区别啊？ 可这花都预定到明年去了。 退款。 唉，退不了呢。 周迷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先吐槽他这违和极了的语气词。呢？跟谁学的？欠抽程度简直比及单纯的陈述句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正你就这些送花送钻石的公子哥手段咯。 谭燕西反正是混不吝，笑着开口： 嫌我手段老套，可周小姐却还是上钩了呀。哎呀，究竟是谁更没出息呢？ 后头那花改做1周一送，送到姚妈那里去，插在成了净水的花瓶里，比拿布纹纸包着要更赏心悦目。至于送花的目的达到没有，难说。现如今大家基本都知道了周迷有个帅气多金还浪漫的老公，可周迷一个灰姑娘怎么能嫁得进这种高门？那还不是因为你们晓得那种名媛培训班吧，目标受众就是那种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富二富三代。周迷心里苦。谭燕西由来觉得周迷这一年到头拿的年终奖还不够他换一块手表的工作，过分辛苦，且过分压榨他了。他骨子里对这一点的认知从没变过。他且随他，是因为他乐意瞧他为了工作努力，小有成果之后欣然自喜的模样。那时候他整个人都是在发光的。其实倘若周迷愿意，他却有办法把他放到更适合、更轻松、也更能发挥他能力的位置上去。但他晓得，周迷绝对不会愿意。他朴素的自尊心，以及从他妈妈的经历中形成的靠山山倒的价值观，不允许他在生计上依靠男人。他们聊过这事儿，周迷也很坦诚，他时刻有最坏打算。倘若有爱迟而易淡的那一天，他们不得不以离婚惨淡收场，至少他依然保留着自我谋生的能力。他可以不一定要是谭夫人，但必须一定是周迷。谭燕西笑他没出息，跟寄回那一箱子礼物一样的傻，难道他收了他就会因此看清他不成？那都是他应该得的。况且他开口： 知道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吗？现今我涨的每一分钱，那都有半分是归你的。你陪我1年抵得上10年，陪我10年抵得上1辈子。真到了那一天，我会叫你吃亏，你大可以分我1半的财产去。哎，你在听吗？ 我只是在想，你这个说情话的能力怎么和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时灵时不灵的。哦， 你会不会没有看过《天龙八部》？ 谭燕西时刻被他气死。 我童年并不是活在真空，谢谢。 谭燕西提前向周米打申请，公司团建得烦请他也跟着去一趟。 不想去，好烦你们那些太太局。 只要你去啊，什么我都答应你。 周米想了想，自己无欲无求得很，更硬气了。 不去。 谭燕西利诱不成，只能威逼了，这法子更奏效。他嘴脸无情。 我看就是太宠你了，搞得你现在无法无天的很。 我跟你去还不行吗？ 和很久之前在那崖上酒店差不多的局面，不过这一回周迷是堂堂正正的谭夫人。但于周迷而言，体验相差无几，上一回是单纯的谄媚，这一回谄媚里还掺杂一些畏畏的情绪，好像但凡他们哪里不周到，周迷就会去跟谭燕西吹枕边风，害得他们老公丢工作一样。周迷社交一整晚，比在公司里跟主编 battle 还累。晚上回到房间，他严正告知： 以后不许再拿我不爱你这种话情感绑架，我够爱你了，不然下一回你就是把我弄死在床上我都不会松口。 然而谭燕西关注的重点早跑偏了，玩味的神色，周迷被他气到： 拜托你可以有一秒钟不想那种事吗？ 我又在想什么啊？你要知道了。 谭燕西凑近将他腰一搂，笑着哄他： 好好好，没有下次了。咪咪，我这也是为了私心呐。上回叫你不愉快，这回我想多少弥补些。你如果真觉得这么煎熬， 也不是完全那么煎熬。林太太亲手做的麻薯还挺好吃的。 周迷意识到什么，立马捂住嘴。这可太有吹枕边风的意味了。谭燕西笑了，完全明白他的心思，却故意开口： 那这回加薪的名单里铁定有林经理了。 谭燕西，做个明君吧。 谭燕西好奇周迷在东城买的那辆二手大众车最后怎么处置了。周迷告诉他借给周路秋在开呢，不知为什么一时舍不得再挂出去卖掉，可能即便那是收来的二手，毕竟也是自己的第一辆车，有些奇异的恋旧情节。谭燕西笑的： 是够旧的，而且啊，那车贬值的厉害，你再转出去收不收得回一半的出价都不一定。 周迷根本不在意，到时候再说呗，反正周路秋开得顺手也不一定就要卖。这边谭燕西想再给他买一辆代步车，且先将他的话堵死了： 都是夫妻关系了，不分你我，再拒收就是真矫情了啊，我真的会生气的。 买还不行吗？ 谭燕西问他想要什么，他没什么想法。从审美的角度而言，他觉得甲壳虫好可爱哦。谭燕西言辞刻薄得很，那车真就跟贴地爬行的甲壳虫一样没区别，遇到高一点的减速带怕都能剐蹭底盘。周迷乐不可支： 谭总还能知道什么是甲壳虫，我已经很惊讶了。 谭燕西叫他再想想，周迷想了又想，也无甚想法。他原本对车这一类的就研究不多，且只做代步的话什么都行，他干脆将这难题抛给谭燕西： 你来选吧，随便都行，我当开盲盒了。 可谭燕西由来不是随便的人，折腾莫妮卡去给他调查，公司的女员工以及男员工的女性家属平常都开什么车。莫妮卡很快交给他一个调查图，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低中档如马自达、MINI， 高档如保时捷、玛莎拉蒂， 唯一共同点便是颜值高。过了一个月，周迷下班回家，谭燕西让他先别换鞋了，出去一下地下停车库看他的新车去。周迷真有拆盲盒的激动心情，挽着谭燕西电梯里便开始无奖竞猜。 买的什么？我们公司里很多人买卡宴，不会我的也是吧？ 谭燕西卖着关子，反正是不说。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